195集，也等着你。 第二日，顾元白便让太医院去查西夏国香的用料，并以绝对的强势派遣了一队人马前往沿海追查香料源头。文武官员同行，一刀切地去禁止香料继续传播，见一个毁一个，不能留下任何残余。 宁愿腥风血雨，也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东西在大亨内部流传。紧，必须紧。查，狠狠地查。 哪怕打草惊蛇也不怕。在周边国家之中，大恒一直是霸主的地位，顾元白敢这么做就是有底气，最好能惊动幕后黑手，让其自乱手脚。御医和大臣们因为皇帝的威势虽没制止，但心中还是觉得圣上小题大做，实在没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他们总觉得此事并不严重，此香御医也说了，提神醒脑罢了。西夏敢将其当成国香，难道西夏人上上下下会蠢得给自己吸食毒药吗？大臣们也曾暗中多次劝诫过顾元白，查香料源头就够了，又何必花如此大的功夫去进香呢？但一向听劝的皇上这次却异常强硬，这样的态度一摆出来，很多人嘴上不说，心中却升起了忧虑。皇帝执政两年，将大恒治理得井井有条，难道因此而开始自大，听不进去劝说了吗？顾元白不止派人去禁毒，在京城之中，他更是用了些小手段，让西夏使者之中的一半人感染上了风寒，延长他们在大恒滞留的时间。西夏人倒是想走，但如今的一个风寒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为了小命着想，还是乖乖待在了京城治病。圣上对此关切十足，特意派遣了宫中御医前去驿站医治西夏人， 让他们两个月内无法离开大恒，最好一天到晚待在驿站之中，哪里也不能去。若是他们身子骨好，好得快，那便想方设法去加重病情。 是是，臣等知晓了。 一条条命令吩咐下去，监察处的人调转枪口，冲入西夏秘密探查，边界的守备军也要打足精神。顾元白就不信他这突然一下幕后之人能反应得过来。 若是西夏人的风寒在两个月内好了，圣上还会怎么办？ 他们最好是能好得慢一点，如果他们不想断了腿的话。 西夏人幸免于难，成功患上了风寒，并在太医院的诊治之下，风寒逐渐严重。半个月过去之后，他们已躺在床上，连床都没法下了。前来诊治他们的御医齐齐在心中松了一口气，日日盯着西夏人，谁若是有好的迹象，那就赶忙上前想办法再让人连手都抬不起来。晃晃悠悠，在西夏人治愈风寒的时候，大恒五年一次的武举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始。随着武举一同颁发的，还有圣上将五年一武举的规定变为三年一武举的圣旨。除此之外，武举的考核将会分得更细，陆师应当考些什么，水师又该考些什么，一一随着朝廷的张贴而展现在百姓面前。顾元白原本对水师建设一事不急，在他的印象当中，现在根本没人会注意海上资源。英国如今还很小，处于混乱黑暗的中世纪，美洲土著还处于原始社会之中，如今的世界以中华为首。但他太过相信潜意识的历史，以至于忘了自从大恒出现，这里的历史就变了。这里不是他所在的世界，而是一个崭新的，什么可能性都会有的世界。只要这香是从外进入大恒的，那就必然会有海上开战的那一天。顾元白准备的晚了，但他却提前发现了敌人的阴谋。以大恒的底气，即便不赢，也不见得会输。研究船只一事，大恒的工部可从未停过。 顾元白耐心十足，他一边盯着武举，看是否能挑出些好苗子，一边等着畏首畏尾缩在西夏背后的敌人是否会方寸大乱。 来吧，也等着你。 武举之后果然出了几个好苗子，这些人被顾元白扔到陆师和水师之中，由各位将军带在身边操练。今年的武状元是个叫苏宁的年轻人，他的父兄在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一家农户能养出这么一个天之骄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顾元白派人前去打听才知，原来这苏宁是兵部郎中的爱徒加贤婿，怪不得此次武举兵部郎中称病未来，原来是在避嫌。武举之后又半个月，前去沿海禁毒的人往京中送来了一个瘾君子。那日顾元白带着太医院的所有御医和心腹大臣一同去看了这个瘾君子毒发的过程。一直觉得圣上小题大做的人，在亲眼看到瘾君子毒发时的癫狂反应后，他们脊背发寒，这股寒意从四肢到达五脏六腑，犹如身在寒冬。没有理智，狰狞的犹如一只野兽，这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还流着气的鬼。直到最后瘾君子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众人才觉得心中重担一抬，重新喘上了气。 心悸，面色苍白，或是蜡黄，干呕，反胃。朕前些日子便是这样，手脚无力，心率过快。 大臣们齐齐看向圣上，惊愕非常，太医院的御医都跪了下来。 圣上，臣等有罪。 难为你们看不出来，朕才吸食了十几日，每日的剂量微乎其微，只是反应过度了些，不怪你们。 顾元白挥退了御医，带着大臣们回到了宣政殿。见过了瘾君子这般模样的大臣们此时才知道圣上为何前些日子那般强势，甚至不听劝的一道道下发命令。可恨他们当时不仅什么都没做，还差点扯了皇帝陛下的后腿。心腹大臣们三三两两的沉默，哑口无言。顾元白瞧出了他们心中所想，屈指扣了扣桌角。 朕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站在这儿给朕当个木头。一个个打起精神来，好好给朕出几个有用的主意。 大臣们振作精神，陪着圣上将前后缘由一一理了起来。这一谈便直接谈到了晚膳，顾元白留着他们用完饭之后便放了他们回去。稍后孔义林来觐见，禀明了监察处在西夏所查的内容之后，复杂万分道： 此项一查便是盘根错节，一个人便能牵扯出数个高官嗜好，粗粗一看竟没有一个人能不与此事有所牵连。 因为与此事无关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被关进西夏皇帝的大牢之中了。聪明的人都晓得闭了嘴，心中忧患的人已懂得光说不做也是无用。拿着，瞧瞧这个。 孔义林接过一看，闭上了眼，深深吸了口气。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